昨天我们有讲过到，猪跟鸡精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明，因为，这一个部分是特别重要，来了解食无量的修行，不但食无量的修行，来了解所有的。健康的感觉，健康的情绪，了解人的行为，正确的行为就是好行为，一定要了解什么是猪跟鸡精。不管我们做什么，如果我们的根不基金，什么都不会做好。结果虽然我们缘很好，我们有慈悲，如果我们的根不基金，我们一定不会利益自己、利益众生。根基金在，慈悲喜舍，会真的利益我们、利益众生，会变成，佛所谄媚。正确的行为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比方说《阿萨布拉苏达玛吉玛尼嘎呀》《瓦杜巴玛苏达》也是在中《阿含经》佛，说明修行人的行为就是出离烦恼，修持无量心。处理烦恼，以后再，持无量心的境界，能够真的，变成，让我们的所有的行为变成正确的行为，顺觉的境界的行为。因，慈悲喜舍跟觉的境界跟 body 其实是不能够分开的，越高我们的 body 越明显它们变浅，所以它们也跟波罗蜜的修行是不能够分开的，不管什么 body。所有的 body 都是跟慈悲喜舍在一起，那正确的思维、正确的行为，就是靠这个根基进，不管我们做什么。根不基进，不会做好，我们会有，我们要做好，我们要做好，对我们的家人，对我们的儿子，对我们的女儿，对我们的先生，对我们的，姐姐妹妹，如果，根不基进，简单的没有办法。真的好行为，真的，利益出现，因为我们能够学这一个法，根基进，这样在我们能够真的开始利益自己、利益他。我们有看过那个，根基进，它是在那些前面的功德，我们已经有说明前面的功德都跟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、跟出离心有关系，特别跟不贪跟出离心，有不贪跟出离心，那在我们的